今日是复活节，当然是要讲个复活节的信息。今日的题目是很有趣的，今日的题目是叫做有关复活节你想问又不够胆问的问题，或者你是不好意思问的问题。究竟这些是什么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共是有七个问题，我今天会跟大家来到分享。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复活节不是在树逾越节来到举行？第二个问题呢，复活节是不是源于俗世的节日，甚至有人说是不是源于邪教的节日？还有第三呢，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不是一个悲剧呢？第四，圣餐是不是源于最后的晚餐？第五个问题，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究竟谁在说掌权？第六个问题，究竟耶稣基督是礼拜四为我们钉十字架，还是礼拜五呢？第七个问题，我们时时都听见人家说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有十架七言，究竟这七言又是什么呢？在树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复活节为什么不在逾越节来举行。首先我们要知道复活节和逾越节的关系。逾越节是什么？是犹太人庆祝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喂，当时的埃及王法老王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神就降十灾，而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所有的长子都会被击杀，除非你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的上高，你的长子就能够得到幸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预象。任何人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的宝血都会遮盖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幸免，是吧？我们不会得到神的审判。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预象。而耶稣基督真是在树犹太人的尼散月十四日，就是逾越节为我们来到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教导其实是贯彻新旧约，一早在树旧约亚当犯罪之前，甚至可以说得是宇宙之先，神已经决定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到赎罪。这个这样的预言一早在圣经里面就有，由圣经里面第一部书创世纪就讲到，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女人的后裔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蛇是谁啊？是撒旦。为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啊？因为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战胜死亡，就是战胜了撒旦，所以要伤撒旦的头。为什么撒旦要伤耶稣基督的脚啊？等阵去到我呢篇道最后嘅时候，你哋就会见到钉十字架其实只脚系好重要，支撑住成个身体嘅就系钉喺嗰只脚嘅上高。嗱，呢个我哋等阵翻嚟系会睇呢一点。创世纪讲到耶稣基督将会钉十字架战胜撒旦，最后一部书咧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使徒约翰点样讲啊？耶稣基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代罪的羔羊。其实整个犹太人的宪制系统都被我们见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预表。犹太人都知道赎罪一定要经过有牺牲品，一定要有祭物为他们来到流血替他们赎罪。为什么血这么重要要流血啊？因为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是能够赎罪。 而其实阿伯拉罕献以撒在创世纪的22章，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我们代罪羔羊的预言。为什么我这样说？在圣经里面不断地说给以色列人听，你不可以令到儿女惊火，你不可以献你的仔女给神。但是为什么神突然间叫阿伯拉罕来献以撒？这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一个预言，一个预象。而阿伯拉罕相信，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听，阿伯拉罕相信就算他真的献了以撒，杀死以撒，神都会令他复活。这个就是复活的信息。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是吧？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见到阿伯拉罕献以撒整个过程都是有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预言。而阿伯拉罕叫他献以撒的地方叫做什么？他叫他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而在到阿伯拉罕之后2000年，真的在同一个地方，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一切控制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永生的真神。还有啊，神其实是将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放在犹太人的节期的里面。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不是我讲的，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的2:16-17是他讲，所有犹太人的月朔节期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犹太人的节期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春季的节期，一个是秋季的节期。今天是讲复活节，所以我只是讲春季的节期。春季的节期是以逾越节开始，犹太人的正月14日就是庆祝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他们要怎样来到庆祝啊？由第二日开始，就是正月15日开始吃无酵饼，然后去到第一个主日，就是初熟果子节。那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第一个主日是什么啊？就是初熟果子，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是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嘛。将来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复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初熟的果子。那你说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啊？无酵代表什么啊？没有发酵，没有腐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被埋葬，他的身体不会腐烂，第三日复活。这个完全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其实圣经里面全部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经文，有很多旧约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他的预象，然后去到新约呢，他自己来到世上成全这些的经文。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都不能够一一地写出来，我会留在个 PowerPoint 那里给大家来到 download 来到看。有先知书，有诗篇，当然新约四福音里面全部都是有关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单单要成全几节的经文，而是他要成全所有圣经里面所讲，包括律法，包括宪制的系统。而施洗约翰他就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他介绍耶稣基督给世人的时候，他不是说看啊，尼赛亚在这里，他说什么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的1:29。有了这些的背景，我们就可以回来看第一点，为什么复活节不在逾越节来到举行？其实复活节真的应该在逾越节来到举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代罪的羔羊。在历史当中亦都有很多人坚持复活节一定要跟犹太人的逾越节来到同步，就是逾越节之后第一个主日就是应该是复活的主日。 嗱，呢啲人系乜嘢啊？呢啲人喺历史当中被称为 quadodecimans。乜嘢叫做 quadodeciman 啊？呢个字就系十四嘅意思，就系十四派。咁你话点解叫佢哋做十四派啊？因为逾越节系喺树犹太人嘅尼散月正月十四日。出埃及记嘅十二章第六节同埋十四节话，羔羊要留到本月嘅十四日，在黄昏嘅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嘅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嘅定例。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第五节，或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有没有见到啊？所以这批人是叫做十四派。在说公元的115年至到公元的125年开始，罗马教会开始有些纷争。因为罗马教会不是在树逾越节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来到庆祝复活节，所以是开始有纷争。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丘西比乌斯，他记载在树公元的154年，波利卡普他走去访问罗马天主教，当时同主教来到见面，商谈有关复活节的事，而达成了协议，他们认为复活节应该在逾越节来到举行。这个不单只是早期教会波利卡他认为对的事，外任纽亦都支持在逾越节来到庆祝复活节。但是很可惜，去到公元的325年尼西亚会议的时候，十四派是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会议决定不再在逾越节来到举行复活节，甚至他们认为永远不应该在逾越节来到庆祝复活节。他们裁定应该在说春分后，春分是什么？是大概3月21日的前后，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星期日定为复活节。最重要的就是，若果逾越节和他们所定的复活节刚刚碰巧在同一日，他们说将复活节再褪后一个礼拜，就是有意将逾越节和复活节来到分开。当然今时今日我们不是有意走去分开逾越节和复活节，但是在树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的星期日来到庆祝复活节已经变成一个传统。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今日我们庆祝复活节是4月20日，但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呢已经是在上个礼拜4月12号的星期六的下午6点钟开始了逾越节。有没有见到啊？现在今时今日复活节和逾越节都是分开的。当时那些十四派就是尼西亚会议的时候，如果他们坚持一定要在逾越节来到举行复活节，他们将会是被逐出教会。这个就是给我们见到事情的重要性。那你问为什么有这些人不希望在树逾越节来到举行复活节？因为他们憎恨犹太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根据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丘西比乌斯，他作了一部书叫做《君士但丁传》，就是记载君士但丁这位罗马王他的作为。在这部书里面，他引用了君士但丁的话，讲什么啊？在庆祝这个至圣的节日时，我们不值得去效法犹太人的做法，他们被罪玷污了他们的手，因此他们应该遭受灵里盲目的折磨，所以让我们与可真的犹太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我们从救主那里领受了一条不同的路。所以我们见到为什么不在逾越节庆祝复活节， 就是有很多人很憎恨犹太人。很不幸，到今时今日，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甚至教会牧师都是一样憎恨犹太人。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还有，我们真的应该在这里逾越节来到庆祝复活节。我解释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在逾越节举行复活节。第二个问题呢，复活节是不是源于俗世的节日？甚至有人说复活节是源于邪教的节日。是同一位王，罗马王君士但丁，他下令将复活节一个圣洁的节日来到代替一个不圣洁的节日，就是俗世的节日。这个被代替的节日是什么？叫做 Easter。 这个节日是始创于亚述国和巴比伦。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巴比伦是所有邪教的发源地。这个这样俗世的节日就是庆祝圣爱生育女神，就是这个节日。那复活节是不是源于这个节日？不是，只不过是君士但丁用一个圣洁的节日复活节来到代替这个不圣洁的节日。所以不是说源于这个不圣洁的节日，明不明白？圣诞节其实都是很相似，都是早期教会用一个圣洁的节日，耶稣基督的生日，来到代替一个不圣洁的节日。这个我在树另外一篇道叫做《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的救恩》是讲了有关圣诞节。如果你喜欢的，你可以走回去听这篇道。今天我是讲复活节。有人说，喂牧师，你还狡辩？复活节有复活蛋，有兔仔，喂，这些都是代表生育谋成的意思，你还说不是源于邪教？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的话，你会发觉原来复活蛋和兔仔啊，这些都是18世纪由德国的移民，他们来了美国 Pennsylvania 这个地方，是他们发起在复活节来到用兔仔复活蛋来到庆祝复活节。他们会叫一些小哥来到建造一些兔仔的巢，以及象征会生一些蛋出来。这个就成为他们复活节庆祝 的事。他们叫这个做什么？ Oyster Hops。 在复活节他们还会送朱古力糖啊，或者是有些礼物给一些小哥，还有很多彩色的篮来到是代替兔仔的巢穴。这些不是源于邪教，这些只不过是18世纪德国的那些移民的人，是他们做出来庆祝复活节。所以又解释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复活节是不是源于邪教，源于俗世的节日？不是，一个圣洁的节日代替了一个不圣洁的节日。还有第三个问题呢，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一个悲剧？很不幸，在2004年有一出戏，相信大家都看过，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是吧？ Mel Gibson 大家都看过。这出戏可以说得很成功地描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非常之的残酷，见到耶稣基督是被虐待，被钉十字架，是吧？这出戏成功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影出十字架的情景是非常之的出色，令到人非常之的感动。这个是这出戏成功的地方。但亦都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悲剧。这个是这出戏的短处。当然当时在十字架脚下，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朋友，可能他们真的认为啊，他们的主，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朋友死了。现在是要征服罗马帝国的希望呢，完全没了，破灭了。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很失望。但是其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战胜死亡，是一个成功来的，不是一个失败。 当他第三天复活的时候，还是完全的胜利，给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荣耀，是一个胜利，而不是一个悲剧。这一出戏另外一个短处，一个缺点是什么啊？就是没有清楚交代耶稣基督的身份。可能 Mel Gibson 认为看这出戏的人都已经明白，都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但亦都有很多教外的人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去看的。他们看了之后可能就认为，哇，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人啊，被人活生生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悲剧啊，非常之可惜。但他们不知道原来是神是造物者自己为我们来到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这出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非常之大的成功，是一个光荣，是一个荣耀，给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而第二点呢，就是永生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来到钉十字架。还有第四个问题，圣餐是不是源于最后的晚餐？圣餐的确可以说得是源于最后的晚餐，但是圣餐的杯和饼的预象其实在圣经里面一早就出现，远远是早过最后的晚餐。那你说杯和饼有什么预象啊？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记不记得有一个祭司叫做麦基洗德？他早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十八节已经带着杯和饼来到找亚伯拉罕，所以杯和饼的预象一早在创世纪就出现。还有第二呢，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第四十章，约瑟他是被人诬告入狱，在狱中还有什么人啊？法老王的酒政和膳长跟他一起坐监。酒政发了个什么梦啊？他揸住法老王的杯，然后有三支的枝子开花结果，有葡萄滴汁落去这只杯里面，这个就是杯的预象。还有那个膳长呢，那个膳长发梦发到自己的头上顶住三篮的饼，有雀仔走来吃了那些饼。所以我们见到杯和饼的预象一早在创世纪就有。那你说新约呢？耶稣基督的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啊？在迦拿将水变酒，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就是和杯是有连带关系。变饼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变很多的饼出来给人吃。所以我们见到杯和饼的预象是连贯所有新旧约。所以虽然圣餐是源于最后的晚餐，但是这个预象一早就有。当耶稣基督主持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逾越节的晚餐，他是拿起杯来祝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在逾越节的晚餐一共是有四只杯。为什么会有四只杯啊？最初是出于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说金灯台的上高是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所以这四只杯最初是源于金灯台上高是有四只杯。而犹太人注意到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六至到七节是有四个我要。记不记得逾越节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当他们读出埃及记六章六至到七节，他们注意到有四个我要。这四个我要就被他们认为是由四只杯来到代替。经文在出埃及记的六章六至到七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 那里救出来。这个是第一个我要，是救他们出埃及。第二个我要呢，在和合本没有译到，但是在原文有，我要在重担底下救出你们。这个是第二个，救他们出捆绑。第三个我要呢，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用伸出来的棒臂，并藉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有没有见到救赎这个字啊？所以犹太人的传统认为第三只杯就是救赎的杯，而第四只杯呢，我要以你们作我的人民，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在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是停了在说第三只杯。为什么停在第三只杯？第一只杯是什么？救你们脱离埃及发生了没有？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第二只杯，救你们脱离捆绑出埃及，不再做奴隶，发生了没有？亦都发生了。第三只杯就是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我时时说，耶稣基督说，这个是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我刚才说第三只杯是救赎的杯，所以耶稣基督就拿起这只杯来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这个就是第三只杯。那为什么他停了在第三只啊？你看看第四只杯说什么？以色列人要作我的人民，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以色列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没有？未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要几时才接受耶稣基督啊？要经过7年的大灾难，然后他们才会接受。这个就是我很快就会跟大家讲罗马书的第9章至第11章，就是讲到有一天以色列人是会回来，是会回转头，是会接受耶稣基督。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经过这7年的灾难，就会怎样？进入千禧年国。耶稣基督跟他们说，在那里我会跟你们饮这只杯，就是第四只杯。我们都很向往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千禧年国来到饮这只杯。讲了4个问题的了。第5个问题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究竟是星期四定是星期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但以理书的系列，曾经讲过但以理书的第9章70:7，你可以计算到耶稣基督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在说公元的33年的3月30日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喂，你说怎么计啊？我不会在这里再计一次，我在说讲但以理书的第69:7这一篇道是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知道怎样计，你可以走去听回我但以理书系列第69:7这一篇道，准确到是那一日他进入耶路撒冷城，就是公元的33年3月30日，真的很神奇。就是犹太人的尼散月第10日，正月第10日，那日是星期一，然后在那个星期五就是4月3日，公元的4月3日，或者是犹太人的日历尼散月的14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一日是星期五， Good Friday， 星期五。然后呢，在这跟着的主日就是什么日子？话初熟果子节，是吧？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所以他是4月3日礼拜五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4月5日星期日复活。问题就来了，有经文说耶稣基督3日3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的12章40节， 耶稣基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四月三日钉十字架，四月五号复活，哪里来三日三夜啊？你问。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啊？耶稣基督是礼拜四钉十字架，而不是礼拜五。我今天就要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真的在上礼拜五钉十字架。原来根据犹太人的塔木德，就是犹太人律法实践的经典，这个是犹太人的经典著作，对于白日和黑夜有他们的定义，叫做 Ona。 Ona 说什么？一日的部分能够是视为一整体，部分的一日能够成为一整体。所以耶稣基督是星期五的后半日钉十字架，虽然是部分可以视为一日，这个是 Ona 告诉我们。第六日他是全日在树地里头，是被埋葬在坟墓里面。而第三日呢，他是早晨复活，但是根据犹太人的 Ona， 这个也都可以是讲是一整日，这个是犹太人的经典所讲。有人说，喂牧师，你讲的东西真是很牵强，有没有圣经根据的？你就说 Ona 而已， Ona 不在圣经里面的。咦，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会知道我讲到我是很着重圣经的根据，圣经的经典的确是有。在以斯帖记的四章十六节，以斯帖叫末底改劝犹太人要为他禁食三日三夜，不吃不喝，准备以斯帖来到是见波斯王，为他来到祷告，为他来到禁食。而在树以斯帖记的五章一节怎么说？第三天，以斯帖穿上朝服，站在王宫的内院。照我们的想法，三日三夜就要去到第四日，以斯帖才去见波斯王了。但是经文是不是这样说？经文不是这样说，经文说第三日，那日都未过去，以斯帖已经去见波斯王。所以绝对是有圣经的根据。所以耶稣基督是星期五钉十字架，那日的夜晚被埋葬，然后礼拜六成日在树坟墓里面，第三日他是朝头早复活。是不是三日三夜啊？绝对是，因为犹太人对于一日的定义，他绝对是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解释了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呢，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究竟谁在说掌权？我们看了 Mel Gibson 那出戏，很容易就有个印象，就是怎样啊？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悲剧，是吧？非常之无奈，完全都被人摆布。但是福音书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全部的过程，他都在说掌权。喂，他怎样掌权啊？你问。首先就是他被处死的方式是他掌权。耶稣基督被处死的罪名是什么？是亵渎神啊。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嘛。犹太人都知道一个仔和他的爸爸是一样的。当耶稣基督说我是神的儿子，他是说自己是神，他是说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亵渎神。你发觉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就会怎样？找石头要抌死他，因为亵渎神在圣经里面利未记的二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亵渎神的罪名是要被石头来都是抌死的。但是当犹太人要找石头来抌耶稣基督的话，每一次他都轻而易举地走掉了，因为时间未到，时间方式全部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上，时间未到。而这个方法亦都不是他应该处死的方法。那你说应该是什么方法啊？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诗篇的二十二篇怎么说？就是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经文说他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诗篇的二十二篇第六节。然后二十二篇的十六节呢，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什么叫做扎了耶稣基督的手耶稣基督的脚？扎这个字就是刺穿的意思，这个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撒加利亚先知亦都预言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说犹太人在末世将会仰望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他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他受苦如丧长子。这里又说是他们所扎的，是他们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清楚在旧约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处死的方法是什么？是钉十字架。而耶稣基督自己都预言，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只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非常之清楚。而在使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耶稣给了一个预象，一个 image， 这里就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预象的话，就毫无疑问。经文说什么？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讲紧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当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派火蛇来到咬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向神呼求呢，神就叫摩西在旷野立起铜蛇的像，任何人向着这个像仰望这个像的话，都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基督说这个就是我的预象。问题来了，铜蛇代表什么？蛇在旧约代表是罪，铜呢是代表审判，所以献祭的坛是用铜做的，铜是代表审判。那你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怎会变成罪，怎会变成审判在他的身上啊？你看埋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当耶稣基督揽晒我们的罪上身的时候，他就成为罪。保罗告诉我们听，审判是不是在他身上啊？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绝对是，他就变成了那条铜蛇。所以耶稣基督说，昔日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一样是会被举起来。有没有见到被处死的方式完全在耶稣基督在神的手里掌权？还有时间呢，其实耶稣基督的敌人根本不想在逾越节来到杀死他。我们怎么知道啊？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至到五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逾越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来到敬拜。当耶稣基督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得到莫大的欢迎。那些犹太人的领袖都很害怕，这么多人欢迎他，如果我们在逾越节的节日来到杀死他的话，恐怕民间生乱，恐怕会有骚动，所以他们根本不想在逾越节来到杀死耶稣基督。犹大呢亦都没有预备在逾越节来到出卖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十四至到十六节，说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只是想找机会来到出卖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想在逾越节来到出卖他的主。那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钉十字架？因为一切控制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在最后的晚餐，他宣布有人出卖他。马太福音的26章第20至21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了。耶稣宣布门徒当中有一个是要出卖他，那些门徒个个怕到，你望我，我望你，个个都问是不是我啊，是不是我啊。耶稣怎样回答啊？他说：同我站守在这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当时是哪个站守在盘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啊？是犹大。所以犹大即刻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27节，犹大吃了之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吧。有没有见到一切控制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他宣布有人要出卖他，他是逼犹大来到采取行动。犹大已经是决定是要出卖耶稣基督，但是几时出卖是控制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他使到犹大的身份暴露，没有办法不立刻采取行动。还有呢，给我们见到一切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当官兵来到捉耶稣基督，他们问：谁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他们立刻怎样啊？都退后倒在地上。约翰福音的18章第6节，当时彼得抽刀出来斩了其中一个士兵的耳仔。耶稣基督怎么跟他说啊？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叫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么？马太福音的26章52至53节，是耶稣基督自愿被捕，是耶稣基督自愿钉十字架，方式时间控制在他手里面。还有呢，连钉十字架的过程都是控制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钉十字架那天是逾越节，第二日就是安息日，不能够是在十架上仍然挂住尸体，不可以的，在安息日。所以上头就叫士兵，你们去打断那些犯人的脚，那他们就会快点死。为什么？原来钉十字架是非常非常之的痛楚。我刚才讲过，全部你的力都是坐在只脚那里。当你的身体是低过你两只手，那些犯人因为失血过多，不可以唞气的，唞不到气。他们要怎么做？找只脚撑起自己，到你的身体和你两只手的高度一样的时候，你可以唞一口气，然后你又跌回落嚟。所以你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不断见到这些囚犯是用只脚撑高自己唞气，然后跌回落嚟，是很残忍的一个死刑。如果是打断你只脚，你能不能够再撑你自己啊？不能够啊。所以是快点死。所以当士兵来到见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这个士兵就刺穿耶稣基督的肋旁，经文说有水和血流出来。我听过有一个医生曾经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血浆就会分开变成水和血两部分，所以变了水和血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是死了。而当他死了之后，还需不需要打断他的脚啊？不需要了，是吧？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啊？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你说有什么经文啊？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和民数记的9章12节都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在诗篇的34篇第20节，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无论是方式、时间、过程，全部控制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最后跟大家看一看，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我们听得很多，究竟这七言是哪七句呢？首先第一句就是，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的23章第34节。耶稣基督所讲的他们不晓得，当然是讲紧当时的犹太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这句话亦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都曾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是犯了误杀罪，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的，是吧？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犯了误杀罪。还有第二句呢，耶稣基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的23章43节，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耶稣基督曾经是落阴间，将阴间的义人全部救晒上天堂，而家阴间留下来的就是不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之后，所有在主内死了的人都立刻我们的灵魂是与神同在。我相信这个大道就是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跟他说的这句话，你今日就要与我在乐园了。我相信这个大道是第一个立刻去到天堂。还有第三句话呢，耶稣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他的妈妈玛利亚交托给门徒，这个门徒是谁啊？是使徒约翰。还有第四句呢，第四句是耶稣基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在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马可的15章34，诗篇的21篇1节都是这样讲。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的汗好像血这样滴在地下上，他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就是他知道有一天，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揽晒我们的罪上身，有一个时刻就是宇宙天地间唯一的时刻，他同他的天父将会有隔离。就是当他揽晒我们的罪上身，天父不能够正面望他一眼，这个是令到他是很伤心，令到他是很惧怕的一件事。还有第五言呢，就是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经上哪句话预言他会说我渴了啊？是诗篇的69篇第21节。而第六句话呢，就是当他说我渴了，有士兵给醋他饮，饮了之后他就说成了。约翰福音的19章第30节，这句话很重要啊。什么成了啊？他死亡啊？不是，他完成了救赎啊，是他一个人完成了救赎。所以我时时都说，有任何人或者有任何的教义说你听，耶稣基督所做的不够好啊，你还要做第二些事你才能够得救，这个肯定就是异教，肯定就是异端来。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他说成了，一切都完成了，就是他完成了救赎。还有最后呢，耶稣基督大声喊着说，天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加福音的23章46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今天跟大家讲了一共是有7个问题，是吗？除了那个七言我们不需要重温，我们可以来看看其他那6样 究竟我哋学到啲乜嘢？第一，复活节点解唔同逾越节喺埋一日啊？因为有好多人憎恨犹太人，其实复活节的确应该系喺树逾越节嚟到系举行。第二咧，复活节系咪源于俗世嘅节日，甚至系邪教嘅节日啊？唔系，只不过系揾一个圣洁嘅节日嚟到代替一个唔圣洁嘅节日。仲有第三，耶稣基督嘅死系咪一个悲剧啊？绝对唔系悲剧啦，系嘛？耶稣基督嘅死唔系悲剧，系一个胜利，佢战胜咗死亡。当佢复活嘅时候，仲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呢个绝对系莫大嘅胜利，系荣耀。仲有第四咧，圣餐系咪源于最后嘅晚餐？系，但系杯同埋饼嘅预象喺圣经入边一早就有，远远早过最后嘅晚餐。仲有第五咧，耶稣基督系礼拜四定系礼拜五钉十字架？系礼拜五。根据犹太人对于一日嘅定义 ，ona 部分嘅一日都系一日，所以佢的确系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仲有第六，耶稣基督嘅死同埋复活，边个喺处掌权啊？耶稣基督喺处掌权，无论系佢受死嘅方法、时间、过程，甚至地点啊，我冇讲到地点，记唔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讲过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象，那个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就给我们见到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感谢神今天是复活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是复活节。你二千年前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致接受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意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个成圣的路上继续持守这个杯和饼，愿意当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